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翻嚟啦，第20集啦！ 喂，你点解得我一个拍手掌嘅？ 冇办法啦，今日阿猫 absent 啊。 系咯，阿猫佢又爽啦，去咗边啊？佢 梗系去咗反啦， 去咗九日添啊，仲要系。 系，即系可能下个礼拜我哋都听唔到佢把声噶啦。 冇办法啦，人哋去台湾。 睇下佢帶啲咩手信俾我哋先。 我已經叫咗佢幫我買啲台灣嘅 condom。 我叫佢幫我揾夜光嗰只，唔該 咁。即係我唔知道台灣嗰啲氹氹會係點樣。 唔係因為大型嘅，即係佢哋可以好大型噶嘛，連鎖店。 大咩？ 大 JJ 啊！ 大兜兜啊！ 啊，唔係大兜亂咪得咯。 根本問題今日冇咗阿貓，但係我哋而家多一個嘉賓喺度。 冇錯，佢就係、是、你自我介紹啊。 啊！我姑媽得噶啦 ，Hello 姑媽你好啊， 嗨，打俾面， 真曬你好啊姑媽， 你好 ，Anytime 都係咁樣嘅，點解 ？Anytime 都係爆米。 嗱呢個姑媽咧，佢個年齡啊，佢個樣咧，其實又唔係好。 佢個年齡定佢個樣啊？ 佢個年齡就根本上冇可能係姑媽級啦，細我咁多添，仲要係， 係咪 先？但係個樣子就比較老成啲咯、嗯。出到去玩嘅時候，可能啲人就會問下：，誒、哎，你哥係幾多歲 ？OK， 永遠指咧最大年紀嗰個就係佢啦。 拽傻， 我真係唔知點解， 同埋 完全燥底啊！俾我， 我唔知道錄音出嚟嗰把聲咧為點樣啦。有好多人都話我哋兩把聲似，希望你哋唔好撈亂。我係阿南啊， 係我哋未介紹，我係阿晴啊。我哋介紹咗嘉賓先幾有禮貌啊。 係咯，呢啲咁我哋會講啲咩嘢？ 嗱，適逢阿貓唔喺度，梗係講佢是非啊。 可能女人最中意噶啦， 唔好話是非嘅壞話啦。 佢壞話咁又唔係嘅，咁啊同阿貓即係始終合作咗咁耐啦，咁 仲要特登播翻俾佢聽。 又唔係好多壞話嘅，不過以我所知有好多嘢佢都未爆出嚟啫，就例如 頭條，大家諗嘅一樣啊。 我發覺原來是我哋兩把聲成爆咪嘅，仲原來係 阿媽阿媽不嬲都係細聲嘅，你知唔知我執佢嗰啲聲係執到我火滾，跟住最後尾唔執嘅成日都 係咪啊？ 係啊，我好辛苦嘅，執親佢把聲我都想死嘅。 係咁，我都要扮下斯文先得啦。 夠啦！ 偷跳，我哋講翻偷跳。我喂各位有冇試過玩過偷跳？ 我就好明顯冇啦。 姑媽咧？ 我都冇嘅喎。 嗱咁講翻 就有諗過嘅。 唔係講翻阿貓偷跳先，即佢偷跳，其實佢已經偷上身㗎啦，即係人哋偷跳嘅意思係咩啊？你解釋一次。 自己偷咗件，出邊仲要揾多件去食嗰啲。 齋食啊嘛。 係啦，冇錯啦。 齋食嗰啲叫偷跳，但係阿貓就想過身嘅。 天靈靈五地靈靈嗰啲啊！ 師傅天靈 上身嗰啲，即係佢一拖二啦，不如咁樣講。 冇錯。 哇、哦！佢真係好爽咯、啊，一拖二，但我唔知道啊，佢好嘢嘅喎，即係以我所知，好似佢之前嗰啲都比較黐身啲嘅喎。 唔係噃，佢可能咁啱嗰個就唔係太黐身啦，可能即係佢係麻麻地黐身啦嗰個。 嚇、啊！但係都可以玩到呢一樣嘢，但我真係冇玩過。但係即係如果你俾我有得選擇嘅話， 嗰期你係咪唔係同啊？嗰期你唔係同我哋一齊玩，所以你唔知嘅。 唔知道，完全唔知道。 我 details 啊。我即係唔係話 detail 嘅，即係試完就係佢自己當然係有一件啦。跟住咧有另外一個追佢，就好中意佢嘅。咁、 啊、 當然佢要得到嘅嘢都得到啦。即係我哋直頭係可以 食到啦，真 係。即係啦，男同女要食到嘅食咗啦 ，OK， 飽啊打埋 C 液都仲得嗰啲啦。 係。 跟住之後咧，但係跟住之後咧，咁佢想同佢原先嘅男朋友分手嗰陣時候，阿媽，但係我死咁樣爆佢會唔會死嘅？ 打死你啫，冇嘢，應該係你死。 但係知唔知個男仔點樣氹翻佢啊？即係佢個原配啊，個證人。 唔係先，佢想同個原配分手嘅原因係因為想同呢一個 唔係， 都唔係啊， 都唔係㗎， 一齊飛咁樣啊。飛起曬兩 都可以咁講咯，即係想兩個都唔要，因為揾個第三個唔好咁， 真係飽得滯啦已經。 其實應該就唔係嘅，佢覺得原先我哋講真一段感情，即係有第三者其實係有問題嘅、 嗯， 即係都會係唔多唔少有少少問題嘅，咁佢會覺得個男仔對佢唔好，咁佢咪 佢咪即心动啦，俾第二个同第二个啦。咁嘅时候，咁佢又觉得啊，第二个其实佢唔系好中意，但系又啊都 OK 喎。 搞啲咩嘢搞到你咁心动啊？ 咁、那个男仔真系对佢好好嘅， 即体贴啊！你意思系 真系几我嗱试完，即我咁讲啦，咁我都见过一面啦。 你都系咁听好啦吓。 系啦，咁我哋去咗落巴，咁我同阿猫同我前夫同埋佢啲 friend 一齐落巴，跟住之后可能嗰阵时两点几啊，哇两点几钟，嗰条友仔仲要住九龙啊，咁我哋嗰阵时喺新界，新界东啦，都几入下噶啦，即差唔多新界东至入咁滞啦。咁样呢我哋就落巴啦，跟住之后两点几钟打电话叫佢嚟，你唔好嚟，人哋真係嚟囉。跟住之后我仲要同嗰个男仔，即係第二嗰个男仔、即係唔係正印嗰个啦、第二嗰个男仔呢倾偈，哇那个男仔爱佢爱到殺死你嗰啲呢，即係我又喊 喎， 但係又冇嘢喎，跟住仲可以做返朋友喎、你都知係边个啦，我哋唔好开人名。 嗰个 是啊， 是吗？ 是我哋去做最低按摩嘅时候。 是哦 ，so 哦，佢 ，of course， 哦，真系估你唔到喎、 啊。系啊，仲做翻朋友嚟冇嚟，仲要冇嘢噶咯。 但系如果有呢啲咁嘅男伴，又话即如果有呢啲咁嘅情况可以出现喺我身上，呢啲都几爽啊！真系。 系噶，喂，但系咧调翻转咁讲啦。好似講，唉，咁講佢啦，講下自己啦，唔好俾人哋混淆咗有一樣嘢啦，就係、是、我已經離咗婚啦 ，OK？ 我已經講咗啦呢一樣嘢。 算啦，咁我要嚴正聲明一下咯，唔係，即係其實咁樣講翻嘅，即係譬如講講偷跳，即係出事啦。 點解你要嚴正聲明？有追求者嘅話，請繼續追求我咁。 So bad， 冇咯，太 cheap 啦，唔好再講呢樣嘢啦 ，skip 啊，唔該 ，skip 飛。咁樣即係講翻啦，就係話，譬如可能我嘅前夫啦，即係我就自己未試過偷跳，但我係受害者喎，即係我係一個受害者身份啦。咁就我係咪講得快咗少少咧？ 你可以拖長嚟講一個字。 其實唔係。 其實。 Oh no！ 咁調翻轉，我就會係一個受害者嘅身份，咁我又明白翻受害者嗰個感受咯。所以你話偷跳，我會唔會？我又未必會咯。 偷跳嗱，我就冇试过偷跳，不过我会后花花咯。 后花花 即系唔系净止我，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会系后花花。你可能你本 咁啊系，我都系啊。 系咯，你自己有个固定嘅伴侣又好，点样都好啦。咁即系始终你嗰阵有一件啦，不如咁有一件啦。吓吓，但系你见咧啲啱傾啱 channel 嗰啲嘅話咧，都會撩下人哋啊。 會啊會啊， 會摸下手咁樣啊。 啊，唔知道你會唔會發現有一樣嘢啊？就譬如可能嗱，我同你同阿貓三個嘅背景都唔同噶嘛。 係啊係啊。 咁好明顯係嘅，你又唔係我阿妹噶嘛？ 阿貓咧，啲人就形容緊佢係一個冒險少女啊嘛。 係咯。 係啦，我就唔記得咗，唔好意思。 算啦算啦，唔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啦。譬如可能好細個，我爸我媽就離婚。 係。 咁咁我就喺一個佢哋即係單親家庭長大啦。咁樣咧，你咧就阿爸阿媽而家冇嘢，呢一刻冇嘢， 未離婚。 系啦，即系未离婚，即系啦，冇离过婚。 系， 但系就我又发现一样嘢咯。当我哋呢啲仔大女大，即系我哋大咗嘅时候咧， 你讲紧你嗰啲仔大女大添，再 都等下啦，等下啦，会大嘅，你放心啦。 我都知道一定会大。 咁样嘅时候咧，即系譬如可能你而家你阿爸，可能大陆有二奶嘅。 唔係可能嘅咧，其實係公開的秘密。 喂，唔係我身邊真係好多朋友咧，即係可能去到我哋呢個廿零歲嘅年紀咧嘅時候咧，阿爸咧就已經係阿爸偷跳咯。 係啊，但係佢偷跳得好好蠢咯、啊，我覺得我老豆嗰啲係偷跳到個女兒會知咯，即係追蹤到 很多東西。其實唔係啊，你唔我身邊啲朋友全部啲仔女都知道。即女性朋友嘅女性朋友知嘅機會率係九成九咯。 佢點解會咁？ 即我話俾你聽，我而家識即可能我啲朋友嗰啲父母啊，五個裡面咧著到有四個啦，三至四個啦，大陸已經有二奶噶啦。嗰啲仔女知 佢嗰啲咩叫二奶女朋友？ 啊，對唔住女朋友。 係啊，女朋友係翻出再翻出再翻出，咁知出咗幾多次啊？因為即以我所知，同一條女可能。十年前有一次，咁十年後有一次咁樣嗰啲咯，中間裏邊係啊，中間裏邊佢已經有好多個咁，即係好像流星飛逝咁樣咯，係咯，即係嗰啲我 知道好多噶啦，已經。 即係你知道你老豆好多。 即係點解唔知啊？我連對方嘅電話啦，對方住。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佢個名啊，哇，簡直開心死啊！大家聽到。 名啦，對方喺邊度翻工啊？我都好清楚。 哎呀，但係咁我咪好失敗咯。 點解啊？ 我淨係知道我前夫個女朋友個電話號碼啫。 係咩？ 係啊。我連佢叫咩名字啊，做啲乜嘢，有冇做嘢啊，該肥瘦都唔知道。 係你前夫掩飾得好啫，係我老豆掩飾得唔好啫，又或者可能佢個女我特別憎拎 ，OK？ OK OK， 可能唔係，調翻轉，可能其實我個女知啊。 爹哋有冇帶女仔翻嚟啊？ 有咯，佢係答有咯，最唔係啊，我即係我個女可能得個四五歲咁樣啦，竟然係同我講爸爸想結婚，但係姐姐唔想啊，咁樣咧，好型啊！ 我中意， 唔係啊！即係你覺得啲細路仔其實真係好早熟咯。我話點啊，爸爸有冇揾你啊？嗰啲，跟住佢話我話點啊，爸爸有冇話結婚啊？咁樣講，咁其實佢又識啲唔識啲。 但係點解你要打探呢一啲嘢啫？ 冇個，其實我係多口嘅啫。 哦。 我點啊，爸爸有冇俾即係帶姐姐俾你睇啊？咁即係我問我，其實我係關心佢，即係其實佢有咩？我個女兒啊， 哦、 即係佢有咩變動，佢阿爸有咩變動，其實影響到佢噶嘛。 嗯、 即係呢啲嘢，我想知他影唔影響到佢。咁就調翻轉咧，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當我問咗一句嘅時候，爸爸有冇帶姐姐俾你睇？跟住佢係一輪嘴咁爆咯，係一輪嘴車人箭咁爆咯。 O K 喎咧，啲發射站。 O K， 哇！佢嗰條天線啊，仲要問下點啊？你有冇見過爸爸？我冇啊，不過我見我去過佢屋企。喂，咁你聽到呢啲嘅時候咧，你就會個人會問啊。你就會問嚇、啊，你去過佢屋企？佢話係啊，咁你就會喺度問啦，你會圍繞住嗰啲嘢問咯，你咪話點啊？爸爸屋企大唔大啊？咁樣嗰啲，嘿，即係一間房個女仲大，哇！一個四歲幾靚妹，竟然可以答到你咁多嘢，你真係吹佢唔掉啊！ 而家啲靚妹，我覺得佢哋好勁嘅喎， 係啊， 即係牙尖嘴利得好犀利嘅喎，已經。 我個女係特別嘅，即係好特別地咧串咯， 咁 sharp 醒嘅老。媽子喺度，冇兩個女 係。唔係佢而家已經退步咗㗎啦，少跟我咗咧。之前係仲嘴嚼嚼㗎，之前係嚼到。 頂心巢咗， 佢對住我唔敢，佢對住我唔敢嘅，絕對唔敢對住我。 唉， 但我哋講翻先啦。咁譬如你知道你阿爸咁樣啦。喂，其實我身邊好多朋友都知，知道佢阿爸阿媽係咁。但係就譬如可能講翻啦，可能其實有陣時真係年紀問題。譬如可能我 in case 我自己知。嘅時候，我會選擇喂離婚啦，梗係係咪先？ 唔係，因為你係當事人啊嘛，你明白？ 就算我唔係當事人，譬如可能調翻轉啊，我 in case 即有啲咁樣嘅父母啊，即唔好講邊個啦，即有譬如我有個 friend， 佢阿爸就係咁樣噶啦，成日都唔見人點點，佢阿媽係唔會同佢講離婚咯，唔會。 其實唔會噶。即係你始終都已經生活咗好幾十年咧，講緊嘅係，咁你冇理由即係五廿幾歲，即係佢哋嗰個思想都仲會係媽咪嗰啲啊，可能會係比較守舊少少，即係話大佬你結咗婚就一生一世噶嘛呢啲嘢，咁你冇理由咁冒冒然，你五廿幾歲啦已經先至學人哋玩離婚。 所以其實呢個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年齡嘅問題，因為 你話係啲男人咧睇準呢即係女人呢啲咁嘅心態咧， 會㗎。 反正我覺得你咪你咯，離咗婚你哥而家冇仔溝啊，係咪先？唔係係冇仔溝我啊， 即係你講我係嘛？ 調翻轉啊嘛，你溝仔咪而家係俾仔溝噶嘛，係咪？ 唔係即係可能真係仲後生，你仲可以出去搏。即係我嘅意思不論唔好話你揾唔揾個男人啊，即係我意思可能工作上即係事業上可能你喂仲後生點解你唔去搏下或者你讀下書啊點點啊，即係做呢啲嘢，但係阿媽就已經唔同啦。 但係我身邊咧，我都識好多太太啊，即係 auntie 嗰啲咧，都有啲已經係離咗婚㗎啦，已經係都係即係講緊係四五十歲嘅時候先係離婚，但係佢哋而家嘅生活都 OK 喎，即係佢哋而家都有個固定嘅另一半㗎喎。 哎呀，我又係喎嗱。咁樣咯，即係講翻老一輩，即係自己眼見嘅老一輩啦。我未老，我好後生嘅就唔該，唔好叫我中女啊！ 邊個咁夠膽啊？ 冇，即係咁講。佢話有個人又話中女有市場嗰啲，唔好講啦。嗰啲大家睇科林啦，唔好再講啦。我未到啊，有排都未到中女呢個年紀啊！唔好笑， 哈哈哈 ！OK， 勁啊！唔係，即係其實睇翻咯，就譬如可能。已經離咗婚，即係可能喺below40歲， 離咗婚嗰啲，佢可能現階段會有一個固定嘅伴侶，係啊，有個男朋友咁樣，好多都有。但係譬如 over 咗40歲以上或者45歲以上先知嗰啲咧，唔敢行呢一步，好多都唔敢， 驚俾人話啊嘛。 話咩啊？ 淋到入花叢，唔係呢個話男人嘅可以，即係你話女人就哇乜你咁守唔到寡， 姣婆守唔到寡。 系啦，有冇搞錯？你40幾50歲人啦，你學人而家話玩離婚，跟住然之後你轉個頭，可能講緊係2-3年，你又揾到第二個。但有一樣嘢，有一個跡象，我就係離咗婚呢啲年齡，即係比較中年嘅男人咧，我眼見嗰啲啊，揾到嗰個咧就喺大陸嘅，但係嗰啲女人咧。Auntie 嗰啲咧，就揾到嗰啲咧，就係香港人嚟噶，大部分都係。 係啊， 而且佢哋即係一聽到大陸妹呢三個字，唉死啊仆街咁樣嗰啲喎， 又咁做咩？ 係啊，好討厭大陸嘅女人咯，佢哋就會。 唔係其實你再諗翻啦，我唔知你嘅 case， 即係可能你爸爸嘅 case 係點，但係咧，我有一樣嘢覺得咧，香港女仔一定要學嘅。 咩嘢？ 喂，我唔懶。即系我唔讲粗，我唔讲粗，我唔捻知佢哋用咩手段咧。系每一个我识亲嘅都系咁，即系总之佢沟到条大陆妹，或者结咗婚好，即系结咗婚嗰啲就skip 咗啦。即系可能佢有条女喺大陆嘅，10個有9個都唔知点解可以呃捻到个男人钱嘅，即系仲要唔系细数目，即系我讲紧几万啊，几万嗰啲我已经 skip 啦 ，OK。 幾十萬嗰啲啊，我都見到啦，即係因為本身我知道我老豆嗰一啲嘢噶嘛，我都知道佢話，唔好意思，我翻咗鄉下，諗住賣咗呢間屋啊，買呢間屋啊，又或者可能買一笪地咁樣起屋啊咁樣， 係、 啊，我仲爭10萬蚊啊，你可唔可以借俾我？即係咁樣咯。 喂，但係我就覺得點解咧？即嗱，好老實一句，由頭到尾啊，我自己啊，我都係一個使唔到男人錢嘅人嚟嘅，使唔到嘅，即係可能我自己俾翻自己嗰份，甚至乎我。好明顯，我對上一次係洗突咯 ，OK， 即係仲要係搞到自己啊咁樣嘅。咁但係咧，喂大陸嗰啲女人真係好犀利，我真係好想揾個人咧俾我訪問下，好想學啊！ 你要訪問翻啲大陸嘅女人， 問唔到㗎喎。 但首先你又要諗下，點解啲男人即係好似你話得上咗年紀嗰啲，點解係要翻大陸去揾另外一半，而唔係喺香港再揾個另外一半？唔通香港女仔真係咁差咩？我又唔覺得係。 咪住先，如果你係一個中年人，你揾翻要20多歲，即係30歲啊！我當你45歲好未？你要揾個30歲嘅香港女人，我 會唔難喎、 啊？除非你真係好撚有錢。又或者好撚靚仔，如果唔係嘅話，你俾著我，我都唔會揀。 喂，嗱，我嘅 target 我都可以接受啦。 即係你45歲嘅話，如果你45歲嘅話，係如果我讀30歲嘅話，我眼中即係你又離過婚，咁啊，即係除非你有樣嘢咧係值得我去 細十年啦，細十年我覺得可以，即係唔好話10幾20咁樣，10年內可以。 我而家講緊係佢哋嗰啲中年男人， 不如你調翻轉啦，你諗翻男人心態啊，男人喂。幾多歲都喜歡20多歲、10多歲嗰啲啦，卜卜脆嗰啲啦， 咪就係咯。如果你 佢覺得粒魚蛋都蛋手啲啊，頂你！ 如果你香港好難揾啊嘛，呢個市場啊，就算係女人比較少啲都好。 首先一樣嘢就係係啲男人肯唔肯揾，而即係有冇個心去揾啊，而唔係佢有冇 唔係其實分翻兩方面咯咁講，其實通常。阿爸有即阿爸有二奶啊嗰啲咧，其實唔係唔好話個男人去揾啦 ，OK？ 有陣時係個女人揾到咯。 係啊， 其實係個女人揾到。 女人行埋嚟咁樣， 先生、要唔要隻仔去摸啊？咁 咗嗰啲客嘅話，咁可能你噏佢個名啦，得閒又可能打下電話俾。點啊？我今日係幾點鐘啊？你會唔會過嚟啊？咁樣嗰啲咧。 喂，其實真係喎，譬如可能你。唉，唔好再講，好唔開心啊！講起呢啲就，即係譬如可能你喺上邊，你可能消費某一類型嘅消費，譬如你卡拉 OK 好，你去揼骨好，你去落D好，點樣都好啦，總之你係識女嘅途徑好啦。即係有一啲咧，就算可能你已經斷絕咗幾個月冇來往㗎啦，佢都可能間歇，即係譬如唔好間歇性啊，即係間唔時又會 send 個 message 俾，點解你咁耐冇嚟揾我啊？點點啊？咁樣去撩翻嘅。 一定啦！頭先我就想講翻就係香港，如果你落酒吧，有落一 一啲比較老些少嘅場啦，有其實有啲好多酒吧都有分類噶嘛，有啲場就比較老啲。 算吧啦，我唔覺嘅。 你後生仔，你落到去啊，你有即係我哋即係如果我哋成班咁落到坐一張台嘅話，有啲阿叔行埋嚟，講緊真係四十幾五十歲，你一睇就知行埋嚟喺度聊下你，喂一齊玩啦，玩啲咩咧？呢啲 moment 嘅時候，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年紀嘅時候， 點解我哋未試過嘅？我同你去嘅時候未試過。 有喎、啊，居然有喎、 啊， 試過喎、 啊。今晚去咧、 啊啊、其實經常性都有嘅呢一樣嘢。 唔係，反而我諗嗰個方向，我又唔係喺呢個方向，應該係話香港嘅女人 係 要人氹嘅，大陸嘅女人係嚟氹男人嘅。 哦，咁又係喎，呢樣嘢就真係，即係你會聽到，即係你身邊你聽到你都好多，係坤咯，坤啲男人咯，即係唔好話坤啦，即係嗰啲叫口甜 嘅，有啲老火靚湯啊，攰唔攰啊？今日我幫你， 我幫你按摩啊， 幫你按摩、啊， 幫你借借按摩啊。 但係我哋好似講緊嗰樣嘢，好似大陸嘅女人係特別差。即係嗰個有個錯覺喺度，係咪大陸女人咪真係差？咁其實 唔係， 又唔係， 唔係啊！我發現咧， 係 佢哋唔係差，只不過當你一個土地地嘅時候，冇乜嘢嘅時候啊，佢當然對你特別叫温順啦，我用温順嚟形容啦。 係啊係啊， 但係當你有特別啲嘢或者可能申請個老婆落嚟香港或者其他嘢嘅時候啊。咁你又俾佢係啦，又俾佢發現其他嘢，又或者俾佢發現到你啲錢又唔知去咗邊啊，成個那樣嘅時候咧，我發現近期多咗好多嘅謀殺案。 係啊，係啊，真係啊，即係不論男斬女好，女斬男好啊。 我覺得佢哋一係唔做，一係做到好狠。 係啊，但係唔係咁相對啦，有男殺女，有女殺男啦。 係咯、啊，即係點解咧？即係真要做到咁絕咧？即係一定要諗住個錢字，冇個錢字就得，對咯，冇所謂。 萬惡為首其實都係 唔係人咩？ 即係你飽暖思淫慾啊嘛，你都要飽咗先啦。你食飽個肚都要即係有 錢。但係萬惡係人為首啊嘛。 如果唔係，唔係呢呢個節目嘅即係最主要嘅 係人啊， 人OK。 我哋唔係本台資深， 只不過我哋係想講翻一啲拎出嚟講，攤開嚟講冇問題。 唔係即係呢個現象，我覺得身邊就算可能好多聽眾啊，都會係身邊都會有嘅。即係我唔相信我係一個另類地身邊有咁多咯，因為我自己譬如可能 相反咧即係相反啊，你會唔會揾大陸嘅男人？做你嘅伴侶啊，有冇考慮過呢啲長遠嘅嘢？即再長遠啲，並唔係即眼前你啊，喂，拍下散拖就算啦咁，即唔係呢啲啊。 我唔 係 想拍散拖㗎，啲人 係啦，唔係呢啲啊，係真係諗過，哇，可能會係同你再走埋你嗰幾十年嘅。 轉頭翻嚟講咯。 好。 全城熱爆 iPhone。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咦，電貓貓，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U Pat Pat。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残翠变态。 我好中意，而家咧真系好中意咧，去亲啲餐厅，竟然听到呢啲咁嘅口音，而家文化 系欢迎光临翠变态咁样嗰啲咧，好难扮啊！ 你再讲下呢个毛胶袋人， 即系嗰个毛胶袋人喎，点见唔见猴子啊？ 啊！救命啊！唔系，我好中意呢啲口音。 我觉得几过瘾咯，系。但系你同佢倾偈嘅时候，即系你当中会有好多笑料爆出嚟咯，摆到明系噶啦。 唔系咯，讲嘢讲唔正，因为好大误会。 唔係誤會嘅，好好多笑料啫。最出名嗰句係咩啊？嗰、那個叫做咩講啊？哎呀，我唔記得咗，記得嘅時候先講。 是但啦，講翻啦。俾你有條仔係大陸嘅話， 喂，我真係唔係喎，唔係即係啲人會覺得即係其實會覺得你即係大陸同香港嘅，即係香港嘅男人同大陸嘅女人冇問題噶嘛？大家覺得 都係中國人咯。 是啊，都是中國人咯。但係個問題就是如果譬如可能你有條仔在大陸嘅話咧，會有人會覺得嚇、啊、你條仔大陸仔咁樣，會咁樣嘅喎、啊，真係 啊，都會都會都會都會，即係佢哋會覺得，屌你肯定喺香港揾唔到仔，冇人溝你，你先會翻大陸揾啦、啊，即係會係咁咯。 係啊。 但點解佢哋人會話，屌你肯定香港溝唔到你，先翻大陸揾大陸妹啦、啊？啊，又唔見佢哋咁講嘅噃。 因為其實喂，講真啦，大陸妹點講啊？我又明白佢哋嘅心態。喂，講真真係大陸妹。你要咩有咩喎、啊？你要波大有波大，你要樣靚有樣靚，你要樣靚身材定有。 大陸都係㗎，你見到要靚仔嘅有靚仔，係咪？食高挑身型有高挑身型，你要個胸肌大過你嘅都有。 做得 冇辦法啦，呢、這個就係全球人口嘅問題啦。中國有13億嘅同胞，我哋香港淨係得700多萬個。 咁我會選擇大家都黃皮膚、年輕尖咁樣啦。咁我會選擇日本人咯。咁會唔會好啲咧？哇，你好啦，有個日本人。 喂，又係真係又唔同嘅喎，可以話俾你。譬如可能你有個外國嘅男朋友又唔同。 嗰啲格調升咗好多嘅咯，已經係。 係噶。 真係㗎，點解會咁樣㗎？ 由此開始，我都知道阿蘭係中意短小精幹型。 我唔係㗎，我講過唔中意短小精幹，我中意比較似呢個張如桐反。 夠啦，我唔想再唔好再講呢個名詞。OK， 曾經我就好中意食嘅。 我比較喜歡這一類型多一點，你對於不是一個問題，最緊要粗粒，麻煩 唉 dry 曬 喂，比較你呢、不過都不同喎，因為姑媽的身份其實都比較特別一點， 是喎、 其實想當初她完全分辨不到究竟自己喜歡男人還是喜歡女人的渣來的， 嗯，好多人都係咁嘅，其實 到依家我都未分別到噶喎。 其實咪即係青春期嘅問題咧，我成日都覺得 青春期。 所以當年我識佢嘅時候，佢絕對係。 我想問你哋識咗幾多年啊？ 哇，若干年啦！我識佢嘅時候仲讀 若干年嘅青春期咯。 我識佢嘅時候，因為佢讀緊書嘅咋，Form 4定 Form 5？ Form 4。 喂，我哋唔好岔開咗啊，講翻先啦，講翻啲阿爸阿媽嗰啲老一輩嗰啲。 唔講我老豆老母得唔得咧？講老豆老母好 dry 啊，我覺得係。 dry 啊，唔係喎，我真係覺得身邊好多 新意喎、啊，老豆。 唔係你老豆啲新意多到，喂講講啲嚟聽下，我完全絕對想知啊，大佬。 有佢以前即係佢啲女朋友就話：，你唔好再差啲歌詞俾我啦。咁樣我老豆就會同你講話：，冇啊，冇歌詞，唔係差歌詞啊，今次自己諗啊。咁有陣時我又會見，即係因為我老豆咧中意係寫大篇嘅論文，跟住之後咧佢攞部 PBA 喺度寫咁，係啦，咁咧。佢鍾意寫低，咁寫低佢又唔會掉嘅嗰張紙。有次俾我就見到佢寫完之後 send 俾嗰個女人呢，係 send 啲咩就係話我 咩日記咁樣係咪？ 係啊，咩我同你嗰啲啊我同佢即係講緊佢同阿媽啦咁樣啦、我同佢嗰啲係假嘅感情，假嘅愛情，我同你先係真嘅感情嚟㗎，真嘅愛情嚟㗎咋，啲細水長流啊嗰啲咧。 其實我又想講翻啦，男人咧可能去到嗰個年紀啦，即係50多歲嘅年紀，佢哋係咪想揾翻戀愛嘅憧憬？即係想有翻戀愛嘅感覺。 我唔明點解屎忽同可以有好多詩咁咩擁抱咩擁有定唔知咩？佢嘅意思就係擁抱你，只不過係在於情。去愛護你，愛護你嘅話係在於禮，佢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喎。 哇！大佬啊，如果真係我冧死喎、 啊！我睇下，我覺得冇新意咯。如果我咁樣， 咁佢唔係成日噶嘛？ 你久唔久都係咁樣做咧？ 咁久唔久咪就係冧咯？你日日就話唔冧啫，久唔久又冧啦。 你明唔明？我久唔久喺呢個台面睇到嗰張紙嘅時候，都係寫呢一啲嘢嘛。講緊嘅久唔久，一個禮拜有兩次都俾我久唔久佢啊。 哦，一個禮拜都俾你久唔久幾次啊？ 久唔久兩？兩次咯，我會知道啦，即係你話我憎靚就應該係憎靚嘅，因為我直頭真係知道嗰個女人嗰個樣啦。 啊好嘢喎，你阿媽又睇唔到㗎。 我阿媽唔識點message 呢啲嘢啊嘛，唔識嘅，完全唔識㗎。 教下佢啦，死女包。 只要如果我教佢，不如我同佢公開好過啦。我有諗過啊，動我老豆一鑊㗎，真係。 喂，但係咁喎， 興興地嘅時候。 嗱咁好啦，講到咁樣啦，即係身為兒女嘅你，咁你有咩感覺啊？ 玩玩玩，唔好玩上身。 超型騎摩比先個女友， 好明顯就上咗身啦！你老豆嗰啲， 我嘅意思去玩上身就係千祈唔好俾我老母知咯。 咁噶咋？ 係啊，咁唔通即係其實我阿媽都會話：，誒、欸、你老豆啊包二奶啊喺上面係咪有個女人啊？即係會講嘅。 嚇！ 咁你知啊？你冇話係啊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啊？ 呢、這個咧就係、是、其實我有陣時明白你阿媽嗰啲心態，因為即係過來人啦、啊。OK、啊。嗰陣時即係其實醖釀嘅時候，其實可能你知知地，即係你會。有條狐狸尾巴可能佢走咗出嚟，你自己知知地。 梗係啦，一個禮拜唔翻嚟屋企，梗係瞓覺。 係啊，但係咧個問題就係話你係女人嘅話咧，喺女人嘅心態上，女人嘅心態上咧，只要我唔知道，我捉唔到你個痛腳， 嗯， 我就唔會出聲。 其實、 會嘈，即係我會嘈，會嘈你。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冇噶，你捉唔到佢痛腳啊嘛。 啊！ 你阿媽唔同我啊嘛，我爭撚啲啊嘛。 哦因為我睇過一啲書咧，咁佢哋都講其實女人喺呢、這個呢方面嘅感覺其實係好敏鋭，佢哋 我唔敏鋭嘅， 佢暫唔知道。係 啦， 唔係啊，其實我就唔敏鋭嘅。當其時嘅我咧係好好 啦，好冷靜。 我其實我呢一樣 sense 其實我唔敏鋭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可能佢已經太出，即係可能你老豆。一兩晚唔翻，一個禮拜一兩晚唔翻屋企，我唔係，我真係可以成個禮拜、成個月可以見佢唔到嗰啲嚟嘅。 咁你都仲 sense 唔到？ 咁我會覺得佢係做嘢，因為我哋個嗰啲做嘢時間唔 match。 係咪基於信任問題咧？呢、這個就係、是，即、就、係、是、 當我中意嗰人，我係好信任佢㗎、啊。但我而家呢一刻，當我而家清醒嘅時候，我覺得自己好白痴咯，爭啲加埋個粗口落去添，冇咁樣話自己， 真係好諗白痴咁嗰啲啊。 係咯， 唔係。即係我會覺得女人真 係即係你係會、你係會懷疑，但係我唔會偏向相信佢有第二個。 其實好多女人都係㗎，你只要唔好兜口兜面篤爆，你唔好篤爆咗我懷疑緊嗰樣嘢嘅話，佢仍然係處於呢個暫唔知嘅階段。 唔好話篤爆啊！就算你篤爆你喺你阿媽面前篤爆你老豆，你老母未必選擇信你。佢係信一樣嘢就係自己揾嘢。即係自己揾出嚟嘅證據。 我頭先咪啱啱先講話，即係揾一鑊線我老豆金嘅時候，就係、是、用佢嗰部 PDA 嘅手提電話，將佢嗰啲 message forward 曬出街，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爽啊！ 你 forward 俾你老母，你老母好玩開心㗎。 冇嘢㗎，我即係個個都會 forward 啫嘛。即係有陣時我又會覺得你玩我冇問題啊，男人呢一啲嘢。 你咪警惕下佢咯。 咪 即係我喺我。講翻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先啦，我喺我的角度就係男人出去玩就冇問題嘅，你唔好上身，呢啲就已經係唔上身嘅意思。 咁樣俾你出去玩嘅，你冇問題先。 你唔可以俾個女人知啊！你明唔明啊？ 你話你自己呢方面嘅 sense 比較差啊嘛， 係咯， 咁咪係咯。 即係你最緊要唔好俾佢知，同埋。就算你玩啊，即係可能你俾我知道，即係事後啦，你知俾我知道你去叫雞，講真可以接受嘅喎。即係如果你仲中意佢你係唯有接受嘅啫嘛，係咪先？女人就係咁樣噶啦。但係上身 其次嘅喎，我都 唔贊成。 唔 accept 你㗎。 我雖然係女人，但我仍然一個好理智嘅女人嚟㗎，我係。 喺我角度 OK 咯。 你喺未識我之前嘅時候，你同我講話，喂，你去叫個雞啊，又或者 你就冇問題 啦。係啦，冇問題。反正就係冇問題，我覺得係。但如果你識咗我啦，已經同我一齊嘅時候，你仲要去揾食，你冇病嘅話。你食得我都要食，一齊食。 咁我諗我會自由啲咯，我而家嘅感覺就。 你諗住俾自由佢啊？ 即係如果譬如你要自由嘅時候，我都要咯。 嚇！ 即係大家鬥玩咯。 咁你真係唔真心啦？ 唔會㗎，即係好似而家好多人都有第二件咁解啫嘛。 即係個個揾食，大家知屋企喺邊就得啦，嗰啲咁樣。 係㗎，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已婚，即係當其時我嘅心態就係咁樣咯。但係一玩到上身，譬如可能真係有固定嘅時候咧，你就冇得救㗎啦。即因為男人有陣時候，你出去玩是因為其實尋求個新鮮感啊嘛。 但女人呢女人其實去玩嘅時候玩得嚟，佢係想安心嘅樣嘢係。你唔排除女人會寧願揾一個固定嘅 SP 嘅喎。 女人多啲。 咁咪咯，女人反而會揾個固定嘅即係性伴侶咯，會係。咁但係即係比著係我。我寧願我真係出去玩嘅時候，喂你出去玩，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唔好俾我知。 咁梗係啦， 呢樣嘢係真嘅。但 係嗱，即係嗱，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就係調翻轉，可能你同你男朋友你仲中意佢嘅，你知道佢去叫個雞，即係你通常叫雞 一兩次啦，即係俾你識穿嘅可以幾多次啊？講真，叫雞啲埋單嗰啲，咁你但你又知道咗，咁唔好話多一次啦。咁你係咪會選擇原諒佢啊？ 喺認識我之前啊嘛，講緊呢一樣嘢係。 即係喺識咗你之後，喂，同埋你調翻轉咁樣比。 識咗我之後 ，I mean 嘅意思，識咗我之後已經同緊佢一齊嘅時候啊，係。 係啊。 都仲要做緊呢一樣嘢嘅話，我一定會係即刻選擇離開。 嚇！ 我肯定係呢。 即係咁，你記得叫你男朋友聽呢一集。 係，唔係我唔使要佢特登去聽呢一集，反正我成 佢都唔聽嘅呢個。 係啊，即係加上你都會去講咗一樣嘢，喂，我有條底線，我個底線就係呢一度啦。你要去玩，你真係唔好俾我知道。 冇俾我知咯。 但係我冇係一個即係女人呢個直覺係好敏鋭嘅。 喂，你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咯，叫雞撚知咩？真係得撚知嘅啫喎。 唔係咁。我諗我會 sense 得會比較快啲咯，咁如果係嘅話， 喂，真係佢叫咗雞之後，你點知道我真係好想知道， 即係有啲嘢唔係話一定要有個證據先會知嘅，即係有時咩叫趌起條命都知道你諗乜咧，咁你可能心態會唔同咗噶嘛。啊！特別愉快，特別輕鬆咁樣。 哦，突然之間有一日特別開心，特別 high 咁啊！ 係咯，咁你可以特別咁樣可以留意到，點解咁樣唔同咗，啲怪怪地嘅。 咁但係你唔會 confirm 佢去叫雞噶嘛？ 咁你唔會話冒然咁樣嘅，咁你咪戳下佢咯，係咪？咦？做咩咁開心啊？ 屌！佢即刻縮啦！佢即刻縮啊！跪縮啊！ 即係為呢啲，唔係加上即係之前即係可能喺嗰幾年見過好多呢啲咁嘅男人咧，佢哋係有個動態，會有個感覺會出咗嚟㗎。你一上嚟，又或者你家庭喺呢啲肯定係已經諗住打，即係諗住去上佢㗎啦。有一類型嘅男人係特別似。如果我而家呢一個佢可以做到呢個地步係咁醒目嘅話咧，咁我都吹唔著。 嚇、啊！即係你嘅意思係你呢一個好容易俾你捉到。 唔可以咁講話特別容易幫我捉到啦， 但你會 sense 比較，即係佢諗嘅嘢會比較單向啲，比較直啊。佢、唔會特登諗好多嘢去掩飾一樣嘢。 嗯， 係啦，如果嗰個人係不嬲都有啲小聰明嘅話咧，你要掩飾一個問題好容易，但係反正即係佢不嬲都話，大前提要簡單為先嘅話咧，佢就唔會諗 多嘢。唔係，我覺得有陣時做一個成功嘅女人係要扮蠢咯。 呢、這個係㗎， 係咯， 我都覺得係㗎。 咁知啊，即係每個人嘅接受能力唔同，可能我不嬲我都覺得誒，唔係冇問題。 睇下你嘅成功係在於咩？成功係你一個 家庭啊， 係啦，你定係話即係成功在就係我係一個女強人。系啦，企出嚟一個女強人， 我都想做個女強人啦， 係咪先？你話我有一個家庭嘅話，咁你梗係要扮蠢啦。 係啊， 喺人哋面前你咪一個成功嘅女人咯。私底下其實好多嘢暗下底，你自己隱隱埋埋咁樣， 係啊係啊。呢一個其實係，所以可能我嘅思想係傳統啲嘅。 係啊，傳統嘅女性啊嘛， 唔係潮人啦。 唔可以冇，而家我又唔。而家嘅女仔又唔同，即係你話十零歲嗰啲咧又唔同咁樣講同我哋。 哇！我認識得啲十零歲好型喎。 咩嘢型先？ 圍內都搞過啊。 圍圍圍喎，咁真係。 跳你一齊砌啦！ 又啊，我又冇。 唔識啊！ 十零歲真係。 我識個十零歲嗰啲可能一班，即係可能一班講緊一班朋友，咁點解最終知道咧？就係、是、即係可能。阿 A 小姐啊，同阿 B 啊阿 B 先生咁樣就一 pair 或者拍咗一兩日拖咁啊上個牀咁跟住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咁樣噶啦咁，但係點解最終知道圍內可能有五六個都同嗰個女人上個牀咧？就係當大家你知男人圍埋一齊，唔係講女人就講錢，即係講呢啲嘅，即係多數講女人，係啊，都係講女人。啊，原來阿 B 又講過，我同佢上過，跟嚇你又試過係。咩啊！你有試過咁啊？一個一個咁爆出嚟，跟住最終大家啊然咯， 襟兄弟啊！ 我即刻諗到你件事啊！ 唔止襟兄弟咁簡單。 點啊？契唔係嗰啲叫咩啊？契弟。 你條契弟喎、啊！你有契弟契弟啊！ 冇呢一啲，你話可能係一啲前度嘅男朋友、前度嘅女朋友，但係佢而家嘅男女朋友都會識嘅，咁就唔出奇。 嗯， 咁就唔出奇，但係你就反正你就嗰個心態可能唔同啊。喂，好明顯我知道你而家拍緊拖嗰個係我個 S。 吓，系啦，知噶啦，已经系，咁大家倾呢啲嘢唔会讲， 唔系啊，仲要系 唔会讲床上嘢啊，你明白？ 因为咧，仲要系嗰班男仔堆之中咧，仲要系大家讲埋个 period 咧， 吓 period 系差不多的， 系吓。 差不多的， 咁準， 即真係差唔多，即可能大家都係嗰個月咯。 四個喺嗰個月都 唔止四個 ，OK，over 四個咯。但冇個十個咁誇嘅，唔好講呢一個。 但係個女仔嘅心態可能都係叫拍拖嘅，只不過唉試完啱曬事咪掉咯。 唔係啊，原來係為㗎。 one night stand 咁樣嘅， 又唔屬於係 one night stand 喎。 即係點啊咁樣？ 我唔知佢咩心態，我冇訪問過女仔啊。 就咁好 common 一樣嘢， 我圍內喺度聽啫嘛。 但係喎，個女仔出現翻喺呢堆人嘅裏邊， 冇嘢㗎，係 咩？ 冇嘢㗎。跟 住估唔到你， 但 係 就調翻轉係個班男仔有嘢咯，唔係好乸想揾佢㗎啦。即係我又唔係好明啦。 但以前咧喺以前嘅年代呢啲人咧，通常即係我哋而家可能叫做隨便已經好聽嘅， 係啊， 以前叫大眾雞。有 冇聽過呢啲字眼？我諗啊，我以前都有啲咁嘅識啲咁嘅人。 真係嘅喎，即係可能就我係聽翻啲男仔。 即係其實我身邊啲人好撚開放嘅，但我又好保守 喎。但係你又做呢啲節目喎。 係啊，我咪好明顯爆佢哋啲嘢。 你覺得你自己保守啫。 唔係，好明顯咪我去爆佢哋啲嘢咯。 但係自己呢啲嘢就忍住忍住、啊。 我冇忍住啊！有幾時忍住？ 我窒住窒住啫。 都冇窒住窒住，只不過我呢個表達能力比較差啫。 都冇嘅，都冇嘅，我覺得。 你盤擊能力比較好。 即係我冇遇過，哇！如果有一個男仔啊，反而如果嗰個對方由女性轉換做男性，咁有好多條女都試過俾個男仔插嘅話，佢哋會唔會又咁樣講翻出嚟嘅咧？ 哇！我又想 說，我反而覺得女仔就應該唔會成日將呢啲。 我唔記得咗有冇講過啦，喺之前講，我唔記得咗邊集啦。總之可能有機會講嘅，如果講過，大家繼續聽啦。有啲男人啊，即係講緊偷跳噶嘛，有啲男人咧係跳到咧，即係我聽過一個 case， 其實係我個 friend 啦，咁佢就同嗰條即係男仔，我識嗰個係女嚟嘅，個女就同我講話即係點樣 hurt 嘅嘢，即係嗰一期係我啱啱發生離婚啊、分辨啊嗰段時間嘅，佢講咗佢嘅 case 俾我聽咧，哇！我完全覺得係 hurt 咗，佢同條仔好多年㗎啦，即係可能五六七年咁樣嗰啲啦，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唔知講過未啦，咁咧咁佢同條女冇嘢嘅喎，相安無事嘅喎，咁有一日咧，佢就同條女講分手。同佢講分手都算啦，佢係點樣同條女講分手呢？佢話我譬如我同佢拍咗拖五年啦，我同你拍咗拖五年，我期間有無數咁多個女人，咁樣即係咁樣同條女講分手都算啦。最撚衰佢講咗一句咯，就連你個 best friend 啊，我同佢都有過一手。 嚇！ 哇！嗰個女仔係 hurt 到咧，真係冇得好講。 哇！呢啲真係賤嘅男人嚟嘅喎。 佢好想同佢分手咯，即係證明。 係咯。 是啊，但是那個男仔期間他做過的事是不是個男仔做到的，即他是賤，即他賤到這樣可能跟很多個女人上過床，但是他可能他會令到他會做到一些事令到個女仔安心的，即正如就是我一個電話打電話給他打電話給我男朋友，他就會第一時間就算跟第二條女上緊床都好啦，第一時間搭的士過來你身邊掉低那邊那條女。是啊，即係其實有陣時候男人係有啲手段，就係話佢已經自己有個女朋友，身邊佢追緊嗰個女仔可能知佢有女朋友嘅。 啊，呢啲我都識喎，真 係。係啊，佢用呢個手段其實 work 㗎。 一拖八啊，大佬。 哇，嗰個唔撚止八啦。 真係一拖八，我即係女人其實。女人的時間和男人的時間大致上應該是一樣的啦，大家都是二十四 小時。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但是女人為什麼可以這麼全心全意講緊可能對著一個人，男人就不可以。男人其實你做到這步，你可以做到這步的同時，其實女人都可以的。 其實是，不是，現階段我覺得調回轉看回啦，即可能阿媽那個，剛才講過啦，阿媽那個思想就是說可能去到她的年紀發生我的事，我的 case， 她會不出聲，阿媽底忍。可能去到我哋呢個年，我呢個年紀，喂，我屌你啦，離婚啦，係咪先？我使唔使再忍你咧？呢啲亦都係一個重點啦。但係調翻轉，可能其實而家我個麥都趨向就係話，你有你去玩，我去玩咯。即係我可以做到一個，我又可以拖幾一個咁樣，我覺得係又可以嘅喎。你都可以咁樣啦。即係男人，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女性都可以做到一拖 N。 可以的。 咁、我認識得有一個朋友都幾特別喎。嚇、啊！即係佢個老公咧，就同佢生咗個小朋友。 老公同佢生，即係佢生，佢同個老公生咗。 呢個要呢個研究啊！ 即係佢哋有一個家庭啦，一家三口咁樣啦。咁、那個老公就出去找第二個 勾三搭四， 係啦，咁就另外出面又有一個家㗎啦，已經係。 哦，即係佢同阿袁阿丁恩， 係啦， 再同阿二奶， 係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所謂我 friend 嘅老公咧，就完全係你嗰邊嘅，淨係負責證印嗰啲個小朋友嗰啲嘅可能生活費啊，剩啊呢啲，仲要同個老婆 share 啦。嚇！跟住我都有問佢點解你唔選擇同你老公離婚呢，你唔出去揾個個？ 我話俾你聽啊，女人要行出離婚呢一步係好難噶。 所以我一路都講緊，女人寧願唔結婚，仍然即係離婚叫失婚婦人，分手叫 single， 單身貴族。哇！單身貴族萬歲！ 佢居然答我一個問題係，其實我唔想影響個仔啫。個小朋友咁， 其實女人係偏向細路仔嘅，一定 嘅。但係即係我咪諗翻佢， 即係就算冇細路仔都好啦，你叫佢踏出離婚呢一步都難嘅。 嗱，講真，佢又唔係大好多，大一兩年嘅啫。我話喂，你咁後生，其實你會唔會話即係好似判咗自己死刑咁樣？你自己斷送咗你自己終身嘅幸福啊？ 係噶， 你基本上你係為咗個仔，但係你得唔到你自己想中意嘅嘢。我話你值得咩？ 值得嘅， 佢答我係值得， 值得嘅。其實如果即係調翻轉，點解我會跨出呢一步？我牽涉太多嘅嘢，我牽涉到我自己嘅生活，即係牽涉到其實基本上，如果我攬住兩個女，可能我就已經即係根本就冇錢開飯啊，養佢哋唔起啊，即係太多，我諗太多嘅嘢。即係女人要離婚係太即係好多嘢諗嘅。 點解男人可以咁瀟灑？其實 男人嗰啲唔係叫瀟灑，男人嗰啲係逃避。佢首先逃避咗先，係啦，唔理，唔理，唔會計。 當你講嘢借個第二個話題，轉咗佢算啦。 係啊，即係當時睇翻你個女人，你個心態係點咯？即係曾經有時候我前夫都講過話即係嗰陣時未真係完全斬曬嘅時候，係佢都話噶佢話淨係得呢條路揀。可唔可以即係冇第二條路揀咁樣同我講，即係當然好聲好氣啦。跟住我話太遲啦，我話講真，你做得呢樣嘢，你都預咗呢個結局㗎啦。呢樣即係你唔係第一日識我，首先你唔係第一日識我，我一路都已經講過㗎啦，一向我都係咁樣㗎，即係大家會傾開呀嘅時候都會講㗎，即係都會講話如果係咁就離婚囉咁樣，即係會係咁我都話我會覺得 say no 嘅，但係我話俾女人，身為一個女人 ，OK 係。嗰一下嘅衝擊咧，好大噶，即係佢當其時嗰一刻同你講話，不如我哋唔好離婚，我話咁點啊？即係我哋咁仲有咩選擇？佢話佢話佢翻轉頭，即係係好即係好大嗰一下嘅衝擊係砰一聲好大好大，即係你好想答佢好，但係就我冇咯。 翻轉頭意思係即係咩啊？ 唔要嗰個女人翻翻嚟你身邊咁樣咯。 但係我覺得始終。發生咗就係發生咗，有條刺就係有條刺。 就算唔係有條刺，以我對佢嘅認知，我覺得都會有第二次咯。我一向都係，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咯。 唔可以話冇擔屎唔偷食嘅男人嘅少啦。 即係你諗下，我嘅接受程度係高嘅。我嘅接受程度係高嘅俾你哋。 OK 咯， 擔屎唔偷食嘅男人係少嘅。 擔屎偷食嘅男人仲撚少嘅。係近乎嚟嘅 ，OK。 真 係 OK， 又要擔屎又要偷食都幾難啊！ 問住嚟抽住嚟食， 即係有陣時真係，所以我都會喺度諗緊啊，點解我會有好幾年時間唔會揾男朋友？可能有啲原因都會係即係關呢啲 體化咗男人， 係啊，男人嗰個性格其實。唔衰嘢，唔係一竹竿就可以打一船人，但係大致上即係差無幾。 唔係，其實我身邊都識好多人，即係譬如可能一世人都未叫過雞，咁我都識。咁但係嗰啲真係即係一千個或者一萬個裡面一個咯。 基督徒 基督徒 十個有八個都。 咁我係咪應該要翻？咁我係咪應該要翻教會啊？ 唔係嘅， 但基督徒唔接受離婚嘅喎，知道？ 眼見係會比較好仔啲咧，即係自己個 個思想、啊、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翻教會那些人都比較純品純良一些，很多都會是這些 從良一些，你明 白嗎？是會斯文一些、啊、那些是啦，即可能會是這些。我不是說、男人出去叫個雞那就一定是不好，而是我覺得男人的基本性格大致上都 是、啊、都是不離那堆 一定是常 的， 一定是常的， 是啦，女人即始終都會是比較趨向穩定一 些、 啊、那一樣 的。我說回喂你最喜歡講的 topic、啊、叫鴨先啦、 啊、好啊 嗱即咁樣試完就係咁樣嘅，即譬如我 叫過咩 其實呢就唔係我講緊身邊即係聽返嚟嗰啲，即係話男人即係大陸女人呃香港男人錢，或者其實你睇好多嘅中港婚姻呢，唔知硬係最後最嬲尾都係離婚，我眼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嗯、 即係未見過一對係好嘅。 曾幾何時我想打破下呢啲咁嘅格局嘅，為一個中國嘅男朋友 唔同呀、啊、即係我講緊係香港男人同中國女人啦、 啊、 即係唔同呀、啊、咁、即係其實呢中國即係大陸仔呀、啊都會呃香港人嘅，就係點解咧？有個 case 就係咁樣嘅，佢叫鴨、 嗯、 迷戀咗佢，仲、嗯、要穿櫃桶底為一條仔。 好、 哦，所以就係話呢個，我覺得其實會唔會係一個中國社會嘅環境？因為其實講真的，你可以體諒到，因為我哋窮啊嘛。 嗯。 窮咯，咁咪即一定係將呢樣嘢擺第一嘅。 嚇、 哦！咁咪變咗佢哋， 但我成日 改變咗個性格。 喺中國生活係自由自在嗰扎嚟嘅啫喎。 你有錢係咯， 唔係其實應該睇你本身個人係點樣去衡量呢一樣嘢，係 由細教到大㗎啦。即係如果細個窮慣，自己唔想窮，你就即奮力向上咯。咁你自己有咩條件，你咪即運用自己嘅工具啫嘛。 十幾廿年前都唔好窮啫，中國大陸 都冇而家咁富有咯。即可能現階段呢一代， 而家以前可能300元人工，而家都要700元啦。 我唔止啊！我公司大陸廠啲人好高人工噶，我想 咁咪咯，即係已經唔同曬噶啦，已經 唔同曬噶啦。有啲鋪嗰啲直頭哇，真係勁！我完全覺得佢份量好細咯，大陸 一定 係。即係你對比翻啲600元，即係都仲有600元啊、700元啊嗰啲都有。即係其實你諗下調翻轉咁講嘅陣時，我同 QQ 有啲仔都咁講，佢話其實講真，你去得嗰啲地方做嗰啲男好女好，佢哋唔可以去安安定定揾份工咩？係啊，可能佢哋冇乜技能啊，冇乜性啊，但係你可以揾翻份600-700元，其實佢哋唔安於做呢一樣嘢啊嘛，佢哋唔覺得咁樣，即係佢唔夠啊，揾嗰嚿錢唔夠，咁佢用咪出埋自己咯。即係睇你自己， 睇你點睇啦， 睇你點睇啊！ 我哋可能覺得你出賣自己，可能但係佢哋覺得我係樂在其中咧。 嚇！ 喂，比作係仔嘅話，我做鴨嘅，有條女得閒俾我卜下唔好 咩？我又覺得你唔啱啦，呢個角度。 我不嬲，即係可能我會覺得呢啲角度係咁樣。 通常去揾嗰啲即係叫親鴨嗰啲以前啦而家都其實大多數噶啦，都係一啲中年婦人啊。即系本身佢唔会吸引到异性嗰扎咯， 有钱噶，通常嗰啲 系啦，有钱咯，所以咪剩，所以做鸭嗰啲咪剩多钱咯， 咁咪咯， 但系你要 佢都系用佢个 skill 啫嘛， 你放弃你自己一样嘢喎， 尊严咯， 所以我系嗰一下啫嘛，我见到你两个钟，你明唔明白？我见到你两个钟，跟住之后你包喺屋企嗰 一钟，净只系两个钟啊嘛， 冇唔系， 佢咪净系接一个客噶嘛， 咁嗱，你两个钟头你唔会系一个靓仔就好 似包你全日咩？ 喂，冇問題，包全日屌咗你全日咩？唔係啊嘛， 但係你要對住一個咁嘅人啊，全日你都辛苦啦。 習慣嘅呢樣嘢係，我覺得係一種習慣嚟，即係你認為嗰啲女對住一個年紀咁大、年紀六啊七，即係六七十歲嘅阿伯，佢哋唔辛苦咩？ 都辛苦， 可能係一樣嘅，只不過佢哋，唉，我當你係阿爺，我當你係老豆，咁我咪當你老母咁樣睇啫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嗱，有時感情呢樣嘢要偷跳要成，即係大家衡量一下。即其實好多嘢都要衡量翻咯， 偷跳就無謂啦。我覺得呢一樣嘢，我會係分開咗一段還一段，咁樣真係。 同埋即有陣時香港人揾大陸，即香港妹揾大陸仔好啦，即講得俗啲啦。香港妹揾大陸仔或者香港仔揾大陸妹都好啦。你小心啲咯，我覺得即眼見太多失敗例子，冇成功過嘅。 人嘅劣根性嚟呢一樣嘢。 係，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 下次再見啦，大家拜拜。 拜拜。